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人科收购和被收购。进入2003年，人科公司打算和 JD Edwards 合并。当时市面上最大的企业级软件公司是 SAP， 第二大是甲骨文，而第三和第四分别就是人科和 JD Edwards。两者显然是强强联合，虽然不一定能威胁到 SAP， 起码也可以让甲骨文喝上一壶。2003年6月6号，人科还沉寂在几天前以18亿美元签约和竞争对手 JD Edwards 公司合并的喜悦之中，而就在这一天，甲骨文公司向人科公司发出了51亿美元的巨额收购邀约。此举除了出人意料之外，也让大家对甲骨文到底抱着什么心态来收购人科产生了各种看法。在硅谷呢，一般没有人会去做敌意收购，又称恶意收购。这种做法呀，很多时候会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收购来的公司成为空壳，所有技术大牛都跑路。甲骨文和人科是竞争对手，去收购对方显然是敌意收购。面对甲骨文的收购，人科进行了激烈的抨击。人科公司认为呢，甲骨文的这次收购是非常恶劣的行为。经过慎重考虑之后，人科公司董事会宣布不接受甲骨文51亿美元的收购邀约。他们认为呢，甲骨文的这个价格远远低于人科公司的实际价值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破坏人科与 JD Edwards 的合并。与此同时，人科公司表示啊，最近几年人科软件的市场份额上越来越多，和 JD Edwards 的联合会让公司业务再上一个台阶。而甲骨文公司表示只是收购人科公司，却没有表明是不是会收购人科联合了 JD Edwards 之后的新公司。所以啊，为了避免甲骨文公司的恶意收购，人科公司决定加速和 JD Edwards 的合并。不但如此呢，人科公司还表示，像甲骨文公司对人科的收购，往往呢需要得到很多法律部门的批准才可以，这个收购道路很漫长。人科呀，不希望自己的股东对甲骨文的出价采取行动。同时呢，人科公司也提出他们会尽快给股东一个交代。2003年6月12日，人科公司还没有采取行动， JD Edwards 先开始行动了。因为该公司总部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，公司先在科罗拉多州起诉了甲骨文公司。起诉的理由呢，是甲骨文公司啊通过恶意收购非法干扰 JD Edwards 和人科的合并。鉴于甲骨文公司总部在加州， JD Edwards 同时也向加州法院起诉同样的罪名，同时要求赔偿17亿美元的损失。紧接着，人科公司自己也在加州法庭正式起诉甲骨文公司。在起诉书里，人科公司要求法院阻止甲骨文公司51亿美元的恶意收购企图。在起诉书中，人科公司表示啊，甲骨文这个时候跳出来恶意收购人科，主要呢就是想干预自己和 JD Edwards 的合并，并且啊通过制造不稳定因素影响人科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，破坏人科公司的前景。甲骨文公司的应对非常简单，首先宣布所谓的收购是股东们的问题，不是法院的问题。甲骨文公司只要能从市面上搞定足够多的股票就可以了，对方诉诸于法律是很愚蠢的行为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甲骨文公司也在加州起诉人科公司和 JD Edwards 公司，状告这两家公司合谋阻止甲骨文公司的合法收购。这场战斗就这样打起来了。2003年的夏天呢，两家公司正打着火热，人科公司再次宣布，如果任何收购行动导致人科公司无法交付软件，或者在软件到期前终止了技术支持，人科公司会给客户支付2倍到5倍的软件授权使用费作为赔偿。那这显然啊是在给甲骨文公司的收购计划制造障碍。看到人科如此坚决地反对这次收购，那加上甲骨文的出价实在不让人满意，人科公司的大股东们没有一个愿意卖股票给甲骨文的。甲骨文在市场上买了很久的人科股票却没买到多少，所以啊当收购邀约到期以后，甲骨文手里没有足够的股票控股人科，于是延长了收购邀约，同时呢把报价增加到了61亿美元。然而还是没有人理睬甲骨文。等到七月份的时候呢，人科已经顺利合并了 JD Edwards， 这次收购对甲骨文来说越来困难，但是甲骨文收购人科的决心也异常坚定，他们决定再增加12亿，并且第一次明确表示将人科和 JD Edwards 一起买下。那很奇怪的是啊，这次股东们依然没有人愿意理睬甲骨文。甲骨文苦等了两个月还是没有买够股票，那么于是决定呢把收购邀约再次延期一个月。那有意思的是，这回股市上人科的股票却涨上来了。那这一涨呢，人科的市值就超过了甲骨文的报价。股东们一看，哎呦，要亏本卖人科，更加没有人愿意了。 更令人振奋的是，人科的核心软件销售表现良好，这使得人科并没有因为甲骨文的恶意收购受到实质性的影响。从各方面来看呢，好像人科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。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人科的 CEO 克雷格·康维被解雇了，老创始人杜菲尔德重新出山领导公司。我前面说到康维是从甲骨文挖过来的，那工作的时候呢，就和甲骨文的老板拉里·埃里森很有矛盾，他是坚定的反收购者。那这个举动呢，让很多人开始怀疑，可能人科并非不想被收购，只是价格不够高，那解雇康维可能是为收购铺路。经过多次延期以后，甲骨文还是没能够从股票市场上买到法定多数的股票，而人科的大股东们举棋不定，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，贱卖不值得，也因此呢在犹豫。2004年2月4日在人科的股东大会前夕，甲骨文宣布再次将收购价增加 33%， 提高到了94亿美元。很多人觉得这次加价是有预谋的，因为这个价格对于很多股东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，而事实上管理层显然因为这个价格也开始招架不住了。拉里·埃里森放出风说这是甲骨文最后的报价了。此时呢，一部分人科的大股东们果然不再犹豫，极大的表示了对这个报价的兴趣。但是呢，仍然有另外一部分大股东对这个价格不满意。人科董事会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讨论，最后拒绝了94亿美元的报价。但是这次的讨论很漫长，也说明了对这个报价有兴趣的大股东不少。与此同时呢，美国反垄断机构表示要起诉甲骨文，阻止收购的发生。然而人科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份文件分析了2003年市场上各大竞争对手的情况，其中表明啊，即使甲骨文和人科合并了，也不至于在市场上形成垄断。这个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证据最终被法庭采纳，甲骨文没有因为可能的垄断而被终止收购。过了美国关，欧盟和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启了绿灯，此后这场收购战一直在拉锯。2004年底，甲骨文开出了103亿美元的天价，人科公司啊，终于同意把自己卖给对方。但与此同时呢，创始人兼 CEO 杜菲尔德也再次下台了。随后，甲骨文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大量的裁员。人科，一个企业软件领域举足轻重的公司，就这样落下了帷幕。而公司的创始人杜菲尔德也将迅速开启他的下一段创业路。这家新公司叫做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